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65集，狡诈。 这场仗拖得越久，大当家亏得越多，这笔账想必大当家比我更明白。 那又如何？我耗得起。监军不行吧？此州的粮萧迟也不能吃一辈子，李北王还在李北打仗呢，萧迟也着急回家呀。时间拖得越久，我只是亏钱，但是萧迟也却要亏命。他反了，可是启东守备军没有。戚竹音带着人赶到这里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，到时候李北铁骑前来支援就会陷入两头焦虑。戚竹音可不比边杀骑兵好打，这娘们什么本事你们常打交道的最清楚，他连边杀王座都敢烧，打一个磁州根本不在话下。萧迟也敢吗？萧迟也配吗？ 雷长明抹了嘴，笑得随意，眼神冷静。沈泽川露出遗憾之色， 大当家后备粮草如果真的这么充足，那我今日就不必再与大当家多说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正是因为担心戚大帅随时会到，所以才想来跟大当家谈桩生意。 孔领微微色变，紧着沈泽川走了两步。 同志，我们事先没有。 你要跟我谈什么生意？ 雷长明打断了孔领的话。 萧迟也若是能够顺利通过磁州，那就是皆大欢喜。但是大当家既然率兵前来，那他那两万禁军就不再是我的唯一选择。我想与大当家谈的正是粮草生意，我手头还有200万银子，愿意投给大当家，用作这一仗的粮草消耗。但作为交换，大当家日后入朝为官，必须在韩城面前保我一命。 孔领惊愕地说： 沈泽川，你怎可诈我们？那200万银子不是说好了要给磁州用作守备军重建吗？ 我只是说愿意，可没有说一定。 沈泽川微侧头对孔领诚恳地说。孔领一把拉住沈泽川的袖子： 你骗我们，你这奸诈庶子。 雷长明又笑起来，他撑着膝头： 真话假话？沈泽川，你要是真有那么多银子，还能让禁军一路啃着泥巴逃命吗？你们该不是在设计骗我吧？ 孔领哪里还听得进去，他面上涨得通红，胡子颤抖，对沈德川不可置信地说： 你那一段慷慨陈词也是假的？你用中伯血难来骗我们做局，你还是个人吗？ 人各有志啊。 沈德川懒散一笑： 磁州与禁军也是瓮中之鳖，我另寻新主也是情理之中。程峰先生，你最明白的。 你如果真的拿得出200万银子，再助我救出韩晋，韩城那里我就替你保了。 雷长明仍然稳坐不动。 我已经叫人带了些白银来，大当家看这样算不算诚意？ 沈泽川此行带不来200万，但是他带来了诚意。雷长明看着那几箱白银，都是货真价实的东西，码放得整整齐齐。他随手抓了一把，感受着那沉甸甸的重量。 哼，这么几箱白银，我手底下卖糖饼的兄弟也拿得出来。你想用这点东西说服我，也忒看不起我雷长明了。 我如果真的带来200万，大当家这会儿也未必敢收啊。 沈泽川已经落座。 好生意都值得慢慢谈，眼下该着急的是磁州和萧迟宇。 雷长明招手，让人把孔领拖出了帐子，只留下自己的侍卫和沈泽川。他始终不肯离开虎座，没有靠近沈泽川半步。 你跟萧迟宇突围去都算是生死之交，怎么突然就变了脸，要从我这里讨口饭吃？ 大当家既然知道我，想必也知道沈卫是我老子。 沈巍在敦州捅破了天，让我跟李北落下了夙愿。我与萧迟野虽然能够冰释前嫌，但萧继明那里未必就肯用我。 沈泽川似是苦恼， 功成名就难而至，萧迟野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，哪里还有精力替我谋一谋出路。我与韩城韩大人之间是有些误会，可那都是罪不至死的小事情，只要有人替我作保，我便能回去都，再次为朝廷效命。 这么说你还是想做官啊？ 雷长明双手抚着膝头。 兄弟，不瞒你说，我也想做官。过去咱们混迹山野，日子也算过得逍遥，可到底不是正经差事，一举一动都让启动守备军盯得紧。 我与大人志同道合，这不正好？ 沈泽川的小竹扇微抬，雷长明露出几分忌惮。 可我呢，被你们这样的读书人骗怕了。你这200万还在磁州，怎么拿给我？还有那韩进，你又怎么助我救他？今日你我把话说清楚了，让我心里有个底儿，我才能真的带着你干。 银子好说，大当家挑个信得过的人，去磁州向周贵要钱。他知道银子都放在哪里，只要大当家拿得动，现在就可以把银子拿走。 我问他要，他就肯给我。 雷长明手指摩挲，似乎还想摸一摸那些白银。 你手里有孔领，那是周贵的心腹。 沈泽川带笑说： 你还有4万兵马，周贵岂敢不给？他一直想做个爱民如子的好官，不会在这个紧要关头激怒你的。 雷长明看着沈泽川，像是在估量着什么。帐子里安静下去，沈泽川左右皆是雷长明的侍卫，他摸到了茶碗，却没有喝。在那漫长的对峙里，雷长明忽然笑起来： 我后辈物资充实，不着急要钱，这200万再放几日也不打紧。来人，给沈公子也看茶。我们当务之急是说一说怎么救韩进，毕竟他才是你我去去都见韩城的关键。 孔领被关进了马棚，他横在杂草上粗喘不止，那粗糙的麻绳把他捆了个结实，马就歇在跟前，一撅蹄子全泄的是热腾腾的马粪，他被那股味儿冲得头晕目眩，使劲别过头喘息。外边围了一圈流匪都在哈哈笑。孔领愤然地喊： 贼子骗我！呸！士可杀不可辱，休想拿我去胁迫此州！ 那些马鞭戳在孔领脸上，他浑身都是泥水和马粪，被围观的一阵阵发晕，又羞又恨地说： 你们狼狈为奸，你们雷长民，你与这样不讲道义的人同谋，你能有什么好下场？ 可是任凭孔领骂天骂地，周遭都是一阵哄笑。他也是饱读诗书之辈，过去不论是谭台龙还是周贵，都对他以礼相待，所过之处谁人不尊称一声乘风先生。如今不仅被绑在马棚，还遭人这样笑话，他又想起了从敦州逃命时的雪夜，这些流匪与边杀骑兵的脸逐渐重合，都是模糊的笑声。空里一时间情难自抑，竟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 雪影， 那头忽然走出个将士，喝道： 都凑在这里干什么？这张老狗皮比巡营任务还要紧，耽误了巡防，我看你们全部都得扒皮。走，散了。 周围的人一哄而散。孔领挪到了马棚边缘，把头靠在栏杆上，让躺下来的雨水冲洗。他像是在透气，用力呼吸，一把山羊胡都脏成了搓泥巴。远远的帐子里进进出出的都是人，挑起的帘子可以看到雷长明准备设宴款待沈泽川。孔领啐着唾沫在雨水里闭上了眼睛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